北京时间十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要说的这一位呢，丁晓雯。其实我第一次记住丁晓雯这个名字还是通过小虎队，听到的小虎队的第一首歌《青苹果乐园》就是由她作词。后来发现丁晓雯写了很多好的歌，比如《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偷心祝福》、《我的心太乱》等等等等，都是她写的。她写的歌词很简单，但是却又很动人。小的时候捧着歌本的时候，常常会想他究竟拥有一双怎么样有魔力的手，可以写出这样多的好词呢？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他本人的演绎，可以说是作词人的心声，我们的歌。 写一首歌，我心里有话要说，给我一个舞台发光发热，就算它是个梦，我相信坚持够久，我会在这舞台找到自我。举起你的双手，为我欢呼加油，听我勇敢唱出自己的歌，这是我们的歌，不管你懂不懂，你可以试着来了解我，却是我最真实的感受。给我一个舞台发光发热， 就算它是个梦，我相信坚持够久，我会在这舞台找到自我。举起你的双手，为我欢呼加油，听我勇敢唱出自己的歌。 这是我们的歌，不管你懂不懂，你可以试着来了解我。 也许还不太成熟，但却是填词的人最内心真实的感受。我们的歌很像是丁小文的音乐自白，有的时候音乐的素养呢，也是会通过家庭的氛围来影响给小辈的人。比如说丁小文的母亲，他就很会弹钢琴，他的父亲会吹号，而他对于音乐的启蒙呢，是在初中的时候，他的哥哥送了他一把白色的吉他，这把很特别又美丽的吉他开启了他开始写歌的路途。他写的第一首歌是学生时代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教了数学公式，背起来非常的麻烦，所以丁小文就把它写成了一首歌，叫做《点线面》。丁小文在学生时代最喜欢的偶像呢，就是凤飞飞。他小的时候经常会在电视机前模仿凤飞飞唱歌，后来他成为词人，但是呢，却一直没有机会为他的偶像凤飞飞来写歌，因为在他入行的时候，凤飞飞几乎已经退役。终于有一天，这个机会来了，丁小文非常的兴奋，于是他很快就写下了这首歌《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到处寻访，想找到最美丽的花，但是梦中总有难忘的草香。我走过许多地方，以为那里有我的梦想，但是一次又一次只有失望。我的爱是不是还是最初的等待？我的梦有没有遗忘在记忆的笔下？走遍千山万水，思念百转千回，音乐之中有远方的呼唤。我的爱，我的不 挡不住世事的改变，能否再看一回灿烂的容颜？曾拥有花样的年华，都在风雨中慢慢憔悴，白了一次又一次少年黑发。我的爱是不是还是最初的等待？我的梦有没有遗忘在记忆的笔下？走遍千山万水，思念百转千回，音乐之中有远方的呼唤。我的爱，是还像从前一样？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回家的路会不会很长？我的爱，我的梦，家的路会不会很长？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我们来听的是丁晓雯留在我们青春记忆里的那些歌词。丁晓雯在成为填词人之前呢，她曾经是一位歌手，也曾经发过专辑。她走上幕后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当年在给李宗盛做助理的时候，被指派到香港，为当年已经贵为天后的梅艳芳来制作她的第二张国语专辑《烈焰红唇》。虽然叫做《烈焰红唇》，但是这张专辑呢，除了主打歌是快歌之外，大部分的歌都是慢版的抒情歌。而做出这个巨大的改变的决定的呢，正是那个时候初出茅庐的丁晓雯。因为她觉得唱惯了快歌的梅艳芳其实慢下来更加的有味道。这首歌呢，是在那张专辑当中丁晓雯填词的歌，叫做《走上寂寞路》。她说她是想着梅艳芳而写的，因为一个艺人在台上会有千万的掌声，但是下了舞台之后内心却是非常的孤独。 走上寂寞路，前尘事难以细数，啊，回首过去匆匆，有谁在与我共舞？在风里，在雨里，水飘落无止境，纵然跌倒仍要再一次上路，不怕前路多艰苦，走上寂寞路，独自摸索我路途，从今后要独处，有谁能与我？ 走上寂寞路，前尘事难以细数，啊，回首过去匆匆，有谁在与我共舞？前路多艰苦，走上寂寞路，独自摸索我路途。从今后要独处，有谁能与我同路？ 是一个词人，其实呢我们只是解读了他身份当中的一种，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能够把流行音乐世界里几乎所有的角色都尝过一遍的人。他曾经是歌手，作过曲，填过词，也当过制作人。在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就受到了李宗盛的安排，到了香港，为当时已经贵为天后的梅艳芳制作了他的第二张国语专辑《烈焰红唇》。这张专辑虽然在市场上没有得到大卖和首肯，但是呢，专辑里的填词却引发了当时的飞碟制作人陈秀楠的关注。他后来找到了丁晓雯，让他为后来的王杰写出了《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这样的成名作，还有当时的张雨生，他也为他填词了一首《冒险少年》。93年的时候，丁晓雯为欧阳菲菲写下了这首在当时轰动一时的作品，叫做《有情人总被无情伤》。

想象的甜美，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你若是明白，让我暂时的离开。我的心太乱，不敢再谈更多爱，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老天在不在，忘了为我来安排。我的心太乱，害怕爱情的背叛，想哭的我像是一个迷路小孩，迷路的小孩。 1997年的《我的心太乱》这张专辑的出炉，应该算是小刚的巅峰之作。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销声匿迹。填词这首歌的丁晓雯呢，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作词人，也是一个在音乐上的伯乐。当年正是他成功的发掘了张信哲。1987年，张信哲在读大二的时候，参加了学校的一个歌唱比赛。他本来呢是比赛的组织者，但是因为参赛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他又自己上去唱，结果拿到了冠军。当时在台下担任评审的呢，就是丁晓雯。他在比赛之后约了张信哲在后台聊了一会儿天，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一段很随便的闲聊马上就改变了他的人生。后来呢，丁晓雯把张信哲的小样拿到滚石带给大家听。当唱片公司打电话给张信哲说李宗盛要找他谈一谈的时候，张信哲还深信不疑，一定是骗钱的团伙。直到到了滚石楼下，他才开始真正的紧张。当他看见他的偶像陈淑桦从旁边走过去的时候，他觉得意想不到的事情就要发生了。这是1995年巨石为张信哲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丁晓雯亲自为他填词的一首歌，叫做《曾经爱过》。

相聚的忧， 得到的吻，失去的柔，长夜挡不住情海的舟。情愿他千百头，看似冤家又聚首。 湖水也冷。 时光回退20年，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CD 并没有普及， 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 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 书卷气的张雨生 稚气未脱，嗓音嘹亮， 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 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 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 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 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丁晓雯的音乐作品，写出了《青苹果乐园》轰动一时，挖掘了张信哲他是乐坛的伯乐。女词人丁晓雯呢，作为制作人，她最经典的案例则是和那英的合作。南陈明，北那英，当年的这一句流行语足以说明那英那个时候的影响力。可是她刚刚到台湾去发展的时候呢，却受到了冷落。直到98年，丁晓雯制作的这一张《征服》的问世，她才一炮而红。作为制作人，丁晓雯其实在录制的时候过程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是一个很严厉的制作人。丁晓雯曾经要求那英在唱歌的时候发音不要太京片子，一再要求他重唱，而这个过程呢让那英觉得是他故意在挑自己的毛病，所以惹怒了他。他非常生气地说，我的发音比你要标准。丁晓雯也回了一句，我就是不要你那么标准。两个人还因为发音的问题杠了很久。这就是当年丁晓雯在为那英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重唱数量最多的一首歌，这首歌那英唱了40遍，爱要有你才完美。 手别来是那么简单，一句话将所有都改变，我的明天该怎么来安排，是不是应该是每次我想起了你还是哭了哭了哭了，爱要有你才完美，我却无力再挽回，长长的夜独自去面对，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爱只剩下一团灰，曾经燃烧的很美，今生今世要这一回，我不会再让自己心碎，爱要有你才完美，我却无力再挽回，长长的夜独自去面对，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爱只剩下一团灰，曾经燃烧的很美，今生今世要过这 这是首听起来非常标准的台式情歌，因为当年的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定位就是要打开台湾市场，所以专辑里的那英收起了山沟沟的豪放，变得温柔而知性。这张专辑也是在制作人丁晓雯跟唱歌的那英都崩溃的状况下来录制的。后来证实丁晓雯的确是独具慧眼，因为他发现那英的爆发力的嗓音之外，他的中音也非常的出色，专辑也创下了华语歌坛至今都难以超越的一个销售记录。或许是因为那英的效应继续的发酵，也让当时的歌手陈琳找到了丁晓雯担任制作。那时候的陈琳呢是二线歌手，而唱片公司希望她能够有一些新的形象，所以呢这首歌大胆的用了一些当时还不那么普遍的元素。歌里吹笛子的那个人你很熟悉，他就是窦唯。